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皇帝说景琰像皇后，皇后又觉得景琰像皇帝。在养心阁中，有那么一刻，他们就像寻常百姓家的一对普通夫妻，借着孩子互相埋怨着，但那也只是一刻的幻觉罢了。他们的孩子如此无情，自幼一起长大的伴读一句话就送去边疆，但是转过身来又能救下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将军。他继承了他们身上最好和最坏的部分，那些东西就藏在他的血脉里。那故事久远到连他们自己都忘了。景琰身上有他们各自没有的特质，那么也许会得到他们都没法得到的结局。颜君玉醒来时正是深夜，他第一眼看见的是灯，然后才是灯下的萧景琰。萧景琰正低头写着什么，侧影落落无尘。颜君玉哑着声音问， 什么时候了？ 萧炎醒了。 他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，原来他把书案都搬了过来，案头堆了厚厚的奏章。他俯身下来时脸上是带着疲倦的，也许是烧还没退的缘故，又或许是因为他俯身下来的时候眼神太温柔了，颜君玉有点恍惚。 敖姬走了。 他小声道，像是告状又有点委屈。自己骑着最快的马去追，敖姬还是头也不回。 我知道。 萧景琰笑起来，他伸手抱住了颜君玉，怀抱仍然像那天一样温暖。 没关系，我还在这儿，我会一直陪着萧炎的。 颜君玉病了一场，总算渐渐好转，本来就算他再多躺几天也没事，不过来了个利玉他就安生不了了。这天一大早，颜君玉刚醒就听见窗户下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，还有黄鹂鸟叫声，长长短短，很是好听。叫了半天，大概是见没人反应，只好叫道， 颜君玉，我嗓子都叫哑了，你还不出来？ 侍女开了窗，丽玉正趴在窗口，一张漂亮面孔好奇地往里看。颜君玉只穿了件中衣，连忙往被子里躲。 太子殿下不在啊？ 丽玉打量了一会儿，胆大起来嚷道， 颜君玉，你还不起床？太阳都这么高了。 不怪云岚就厉道勇这样尽力，丽玉被他们捡去之后实在是娇惯着长大的，师兄又多，几乎被惯得有点无法无天了。他年纪比颜君玉还小，但是聪明，又兼有市井中长成的世故，短短时间就把东宫上下全混熟了，连聂彪也收服了，唯一还惧怕的人就是太子殿下。他身上对危险有种敏锐的直觉，进东宫那天给太子磕头，老老实实跪着，只看见滚龙袍下摆，连头也不敢抬。颜君玉被他这么一嚷，不好意思了，只能坐在被子里慢腾腾地穿衣服。他大病初愈，整个人迟钝许多，又刚睡醒，看起来有点呆。丽玉看得好玩，干脆从窗口爬了进来，看着他穿衣服。 其实你长得也一般嘛，呆头呆脑的。 他一面嫌弃颜君玉，一面又目不转睛地盯着颜君玉看，忍不住伸手来捏他的脸。 别捏我。 颜君玉闷声闷气地躲开了。丽玉咳了咳，收回了手，见颜君玉不理他，等侍女下去了，故意道， 哎，你知道东宫最好看的人是谁吗？ 谁？ 颜君玉没什么兴趣，丽玉自己也知道这话大逆不道，但他骨子里也是胆大妄为的，所以还是低声告诉颜君玉， 是太子殿下。 他凑得近，清楚看见自己这话一说，颜君玉的耳朵就红了，转过脸来看着他。 果然是他想的那样。整个东宫缄口不言，但是严君玉直接睡在了司红堂，丽玉又不傻，早猜出来，只是心里不肯信，所以常常试探。偏偏他不管是拿宫里的密信还是朝堂消息来，严君玉都淡淡的，只有说到太子殿下，他就立刻动容。其实丽玉也不是说谎，他昨天在前院暖阁睡着了，醒来时听见云岚在说话，悄悄绕到屏风后一看，一个穿着白色锦袍的青年坐在那里，如皓月当空，白袍上绣的是五爪金龙，这样华贵，周身却落落无尘，怪不得严君玉被他迷得神魂颠倒。丽玉心中泛酸，见严君玉一听到太子殿下就这样，更不舒服了，所以故意问他：“ 哎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”“ 我也不知道。” 其实严君玉烧也退了，人也好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嗓子却一天哑似一天。他原来会学杜鹃叫，现在也学不了了。但是丽玉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他会学这个，故意在他面前卖弄，学了许多鸟叫，比他叫的还好。又知道他拿这个当暗号，每天来叫他，严君玉反而成了听不出来的那个了。丽玉看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道：“ 哼，我看啊，你是要倒嗓了。”“ 什么是倒嗓？”“ 就是声音变哑了。男的到这年纪声音就会变的，我几个师兄都因为这个唱不了了，只能扮小兵。等着吧，你声音会越来越哑，越来越粗，变得跟聂彪一样，人也会长高长壮，有了棱角，到时候你就没现在这么好看了。”“ 哦。” 丽玉见他不太在乎，又吓他道：“ 所以他们只喜欢十几岁的少年，过了这个年纪就开始嫌弃了，到时候太子一定就不喜欢你了。” 他说完这话，看了严君玉一眼，刚刚病过一场的少年垂着头，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，睫毛又长又好看，脸上瘦了不少，干干净净的，让人想亲他一口。丽玉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把后面那句但我还是会一直喜欢你说出来。“ 哎，严君玉，你去哪儿？”“ 我去念书。” 两人在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，严君玉临帖子，丽玉只管找些奇怪的书看，看着看着笑起来，拿出一张纸递到严君玉面前：“ 那，你念着名字。”“ 叶惊雨。”“ 你再仔细看看。” 严君玉认真看了看，原来这名字中间是个梁字，这人叫做叶良宇。“ 你看，读错了吧？这个字读作梁，知道吗？” 丽玉得意得很。严君玉摇了摇头，丽玉这才放过他，把捂着的手放开。原来这也是一张字帖，写得非常漂亮，字体也熟悉，疏朗俊秀，有林下风气。“ 看这字多好，跟我师父差不多了。哎，不过叶良宇是谁啊？东宫好像没有这人。” 丽玉其实天赋高，又是厉道勇亲手教出来的，底子比严君玉还好，拿着那张洒金笺赞叹不已。他性格刁钻都夸成这样，那写字的人一定非常厉害了。他光夸还不够，见荣浩从外面过，正跟侍女说笑，叫道：“ 荣大人，劳您尊驾，进来一下。” 荣浩和他关系也不错，进来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丽玉扬起那张纸：“ 你上次说你比我爹厉害，这张字就是我爹写的，你过来看看，是不是比你写的好多了？” 他师父是厉道勇，爹是洛恒。荣浩只承认厉道勇厉害，却不肯认洛恒。丽玉天天和他争，偏偏教坊司的罪人之后是不能入学，更不能动笔墨的，所以洛恒从来没有字纸流出来，丽玉想找个证明都难。要是平时，严君玉一定不会让他骗人的，但这次他只是沉默着没有说话。荣浩听他这样说，过来接过那张洒金笺一看，顿时笑了：“ 哼，碧玉小子还想骗我？你从哪儿找到这个的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知道写这字的人是谁吗？” 是谁？ 就算天下所有人都认不出他的字了，那我也认得。这小子当年就靠这字压了我一头。 荣浩正要细说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看了一眼边上的严君玉，有些尴尬地停了话头。严君玉却只是神色平静地盯着那张字帖，真是好字，荣浩都写不过他，自己肯定更不行了。原来他叫叶良宇。荣浩停了话头，严君玉又不说话，一时间就安静下来。丽玉正觉得有点尴尬，刚想说话，只听见严君玉低声问道，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 他的手指指着那个梁字，仿佛真是只想学一个新字而已。 这个好像是梁鸟的。 不是。 荣浩打断了他的话，眼睛却有点担忧地看着严君玉。 这是古书上的一种树。 原来它也是一棵树。严君玉不说话了。丽玉大概是看得出气氛，嘲笑道， 切，哪有人起这个怪名字，一点也不通，我也以为叫叶京玉。 这是他自己起的，故意要别人读错，是为了捉弄人的。 捉弄谁呢？严君玉想，自然是捉弄那些不认识这梁字第一眼就读错的傻瓜了。严君玉不再问，丽玉却不服，对着那字帖临摹起来，想写出一笔不输叶良宇的字，让荣浩吃上一惊，好间接证明洛恒的厉害。他写，严君玉就看，垂着眼睛，也许是察觉到荣浩在看他，抬起眼睛来看了荣浩一眼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的一双眼睛，也仍然带着笑，但荣浩却觉得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了。他伸出手来，像以前一样摸严君玉的头，快摸到时却不自觉地放了下来，摸了摸他的肩膀，轻声问， 小严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只是有点累了。 荣浩心中震动，如同有一根弦被拨动了，牵扯着五脏六腑都吊起来，面上仍然笑着， 也许歇歇就好了。 严君玉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但荣浩知道他不是累了。少年人总要有这么一天，发现这世界其实是一座五指山，自己就算拼尽全力也无法撼动它分毫。对于严君玉而言，敖季的离去就是那座五指山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